己掉眼泪，自己那么用心那么投入，到底为了谁？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太过在乎谁，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。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，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。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原地梦见你好几遍，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。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拥有爱，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。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，何时变成了依赖。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拥有爱不受伤害。 Never make you cry, I'll treat you right, through the love and close your eyes, baby. No,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，何时变成了依赖。 有期待 想让你明白，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的爱。 我们今天说到中国的文化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，在它的这个传承之路上是命运多舛的。即便是当下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统一，就像学者指出的那样，中华传统文化传承还存在着重形式等等的问题。这也警示着我们一方面要改变各种的形式，吸引广大受众，尤其是年轻人啊；另外一方面呢，还有必须在长期坚持不懈的心理准备。 你和我就算了吗？别用沉默代替回答，陌生的让我害怕，心像被挣扎了一下，总是不听那句话。我想你是故意装傻，不是不懂得表达，在等什么说清楚吧。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，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。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，其实爱有很多选择，我也可以给你自由。长大不成熟的感情啊，让我变得小心害怕。我和你就算了吧，不想再为爱而挣扎。爱情我没有火花，至少了解后懂得放下。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，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。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，其实爱有很多选择，我也可以给你自由。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，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痛。

次抱怨，走得到一颗心有几丝水，虚实之间飘飘欲仙，爱可以不被摧毁，管你那爱情长有三四五六七，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，人生千般雨连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，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，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，爱人他碎碎念碎碎抱怨，宠得他一颗心有几丝水，虚实之间飘飘欲仙，爱可以永不说再见。 我们今天说到中国诗词大会，想必最近看这个节目的人挺多哈。众所周知，学校教育呢是以课程为中心的，通过老师运用教材呀，包括他的教育方法，完成对同学的这个教育过程。那当下最紧迫的是将更多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内容充实进思想品德、语文课、历史、地理，包括音乐、美术等等内容的科目当中，你觉得呢？ 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，有伴的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办？越过窗看着长街，欢乐却无声，像一张卡片，灯光下繁星灿烂整条街，思念的情绪是亮我的眼。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，有伴的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办？我边想你边唱歌，想想你看着被感动，